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张开双手，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哎，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的状态了？十一长假的第一天，欢迎各位正式的开始你的假期之旅。今天你的计划是怎样的？此刻你的心情又如何？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对不起，真的没关系，收敛的对白，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享受孤独愉悦。无所谓，真的没关系，不要太伤感，不然结局 这种慵懒，正式的开启十一长假。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赵永新作词作曲 MIC 男团完成的《谁孤单》。这首歌的过程啊其实很漫长，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赵永新就完成了整首歌的制作。收录专辑的时候呢，赵永新当时还有所顾虑，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 MIC 男团的作品当中可以有这样的一首 Bossa Nova 歌曲。但是当他把这样的想法提出来之后呢，公司和团员都非常的支持，于是也在当年他们推出的专辑当中就有了这样的一首《谁孤单》。所以你看赵永新的创作才华从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谁孤单》是一个开放性的歌名，后面呢我们可以加句号表示一个完结，也可以加叹号谁孤单，还可以加问号谁孤单。歌词并不局限，每个人听到的感觉应该也不一样。 假期第一天，让我们来听一些适合旅行放松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会唱的朋友还等什么呢？一起来呀！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 或者是听完都会忍不住的发出一声长叹，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像爱情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假期的时候有时间了，真的好好陪陪你爱的那个人。时间过去得很快啊，这首歌曲转眼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了。1999年推出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不管过去多少年，都是绝对的金曲。下面这首歌依然如此，如果会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跟着唱《单身情歌》，林志炫。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 可以重来，紧接着又唱了单身情歌，会不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累了？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1999年推出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轻快一点的作品吧。这首歌曲可以不用跟着唱了，跟着它的节奏让我们尽情的摇摆。十一长假第一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跟随 Aline 一直走。 浪花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 心爱人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甘愿唱这个世界变不走，心没有路也没尽头，这些我重要继续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青春年来 shine， 抬起头走走走，跟人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 这是阿恋的歌曲《一直走》，注意开车的你千万不要被歌词所误导，一直往前开，忘记自己的目的地哦。下面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Kylie Rejepson Cut to the Feeling。 I had a dream, or was it real? We crossed the line and it was on. We crossed the line, it was on this line. I've been denying how I feel, you've been denying what you want.Take me to the stars to say, no more hesitations, this is on. Can't make it stop, give me all you got. I want it all or nothing, no more in between, now give you everything to me. Let's get real, baby. A chemical reaction,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make me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九月二十八至十月七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晚上，一场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在八达岭长城精彩上演，为庆祝十一国庆节营造热烈隆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据了解，这次我爱你中国主题灯光秀活动从九月三十号到十月三号，每天十八点到二十二点期间进行。届时会在八达岭长城西平台城墙立面用金黄色灯光投影打出我爱你中国五个大字，同时在北一楼至北三楼的登城路线地面用灯光铺出一条长约三百米的可缓缓前行的灯光红毯，并利用北二烽火台的高点安装投影灯，向北三楼方向在地面投射出我爱你中国五字，展示出长城作为中国地标、民族脊梁的磅礴气势。而在朝阳区北京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内，有着世界最大的水泥桶仓群。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园区通过激光投影技术，在46座桶仓上打上了我爱你中国的字样，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前身是北京胜利建材水泥库，这里的46座桶仓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老旧厂房成了国际文化创意园，这46座桶仓也成为了文化新地标。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每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里都会进行国庆节灯光秀展示，周边的居民以及开车从广渠路经过的市民都可以看到这种极具工业特色的夜景。另外，国庆长假期间，朝阳区的其他地方也会有灯光秀表演，比如国贸三期将通过楼体外立面上安装的40多万个 LED 灯，在楼体东西两侧展示出我爱你中国的巨型汉字，在楼体南北两侧展示出冉冉升起的五角星。世贸天街的空中天幕大屏也将披上中国红，并展示我爱你中国五个大字，非常适合拍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手，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就 这样绝不放手，努力变成属于你的心， 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我的心意不隐藏。 首青春盎然的校园情歌，仿佛又把你带回到了曾经你在听这首作品时的青葱岁月。这是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每一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一方面会感慨时间过去的真快呀，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很想打开喝上一瓶橘子汽水。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继续在路上听一些好听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把情绪燃烧起来。欢迎温岚，热浪。 现在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 节奏一起来，让你的身体自由自在的各种摇摆，让自己放松、放懒、放慢下来。OK， 这是来自于温岚的热浪。好不容易我们把情绪、场子都给燃烧起来，接下来我们把音乐声音开大一点，这种火辣的气氛让我们继续下去。无论是音乐还是这种快乐，让它 make it big。欢迎

穿马丁，带我站在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土地写下的字，加勇气。 欢快的一首 Try， 来自于功夫熊猫三的全球主题曲。当时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周杰伦的两个徒弟，一个是派伟俊，一个是冼佩锦，在这首作品当中呢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派伟俊作曲，方文山、冼佩锦作词，周杰伦和派伟俊共同演唱的这首 Try 呢，也是打动了很多人，觉得这个情绪感染得非常到位。10月1号假期第一天，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很多适合假日旅行的，或者说适合让你自己的心情放轻松的好听的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从前面我们听到的笑声就觉得非常有感染力， Honey Honey， 孙燕姿。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Thank you. 下个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来自于孙燕姿，前后的笑声呢，既是统一又非常有感染力。这种 Honey Honey 呢，可以是对于你爱的另一半，也可以是对于你所爱的孩子等等，所有你爱的人都 OK 了。收录于孙燕姿在2005年发表的个人第九张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好了，完美的一天，上午的时间已经要度过了，中午吃什么呢？有想法的各位，中午好胃口哟。如果没有想法的话，赶紧计划一下。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李玖哲的《刚刚好》，希望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刚刚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假期愉快。 我们的爱不久也不少 Baby， 这样刚刚好，我们的爱是幸福来的不肯定是我们运气好，所以说只是意外淋了雨到，希望那天晴到祈祷，我知道失去你的爱会很糟糕。天空很大，星星很小，快乐要到哪里找？世界很大，我们很小，让我当你的依靠。在爱情里的我们没有争吵，只有拥抱。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